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7月13日，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在北美上映，首日票房成绩超越了前两部，成为三部票房之最，并且获得首周冠军。苦等了3年的粉丝终于在这个夏天有机会与德古拉一家尽情享受疯狂的假期。一个多月后，8月17日这部影片也在中国上映。也许很多听众还记得，这一系列动画片的前两部都曾经在中国公映过。那么，您是否还记得这一系列动画电影的第一部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动画影片《精灵旅社》。从创意上来说，大多数动画片的点子都是由工作室的智囊团或者动画业资深人士提供的。而很少有动画片从筹备的初期是由为影片配音的配音演员们来推动的。但是在2002年，美国喜剧明星亚当·桑德勒创作了一部家庭动画电影《八个疯狂夜》，他除了没有露脸之外，从构想到制作以及配音都全程参与。就在10年之后，他再次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带来了《精灵旅社》。这部喜剧影片在全球获得了票房成功，总收入3.58亿美元，有58%都来自海外市场。而中国内地市场当年仅仅贡献了7397万人民币的票房。精灵旅社最具看点的是各种各样的怪物形象和他们所做的呆萌故事，戴着粉色浴帽扭动着身躯快乐洗澡的骷髅架子，小到在床上看都看不到还要欢度蜜月的跳蚤新婚夫妻，都集结于精灵旅社里上演着各种搞笑的故事。导演格恩迪·塔塔科夫斯基曾经凭借《星球大战》《克隆人之战》和《杰克武士》获得2届艾美奖最佳动画节目，具有丰富的动画制作经验，而《精灵旅社》则是他的动画长片处女作。导演把夸张的风格带入到影片之中，来影响观众对影片直观的和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在美国上映的英文版中，为这部影片的男主角德古拉配音的是亚当·桑德勒。导演格恩迪曾透露说，亚当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的灵感，比如为影片增加笑料，和剧组工作人员讨论如何配音，教其他人如何用声音来塑造角色，并且动画电影中德古拉的表情也是以亚当的表情为原型制作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精灵旅社》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 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在特兰西瓦尼亚异常偏远的一片地界里，坐落着一家精灵旅社，是由吸血鬼德古拉斥巨资专门打造的，为全世界的怪物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了一个可以纵情欢乐的场所，暂时远离人类社会的限制。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和他的新娘木乃伊以及透明人还有狼人一家，他们都在这里寻求到了安全的庇护和平静。德古拉可不仅仅是那个众所周知的黑暗王子，他同时也是一位父亲。德古拉对他的女儿梅维斯进行各种保护，唯恐她受到一丁点的伤害。他甚至还编造了很多故事，大多都是为了描述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可怕和危险的，想以此来打消女儿时不时出现的冒险精神，以让她待在旅社内不让她出门。时光荏苒，梅维斯在旅社中即将迎来118岁生日，为了给女儿一个难忘的成人礼，德古拉用尽心思筹备了一场生日宴会，并请来了科学怪人、钟楼怪人、木乃伊等等许多怪物。生日这天一大早，德古拉来到女儿的房间。 早上好，我的宝贝儿，生日快乐，我的小耗子。 谢谢爸爸。我知道是我的生日， 我准备了很多好玩的。呜呼！不过我们俩先一起去抓蝎子，就我们俩，怎么样，宝贝？ 爸爸，先听我说句话，有些事我们得谈谈。 你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没问题。 啊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是爸爸，你答应过我的，你很清楚，我知道德古拉是一诺千金的，信任是我们的核心。你说什么？ 我说你可以去。 你是在耍我吧？ 不不不不不不，你已经到了能开灵车的年龄，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可以去。 真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 梅维斯像只小鸟一样飞来飞去，迅速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 不不不不不，等一下，别这么急嘛，小宝贝儿，你要去哪儿啊？ 哦，我想要去天堂，这些是我觉得能用上的随身用品。 去天堂？ 对呀，就是你和妈妈相识的地方。汪达阿姨说你们俩一见钟情 ，zing。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哪儿找到这张卡片的？ 在你的抽屉里。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吧。 那个地方叫夏威夷。 夏威什么？ 哦，宝贝儿，我知道你很激动，但大家都不远万里的来为你庆祝生日啊。 我知道，他们每年都来，但我现在都已经这么大了，我爱他们。但是我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也许能认识一些同龄人。 哦，好吧，不不，别这样，看看你这委委屈屈的小模样。好吧，从墓地穿过去不远，有个人类的村庄，你可以到那里去玩上半小时，或者对你第一次出行来说，应该足够了。 啊，好吧，虽然不是夏薇薇，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外出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相信我。 当然了，我的小宝贝儿，我答应过你的。 再见了，各位。 梅维斯满怀欣喜和希望来到了人类村庄，但人类却用干草叉、火把攻击梅维斯，这让他感到万分的失望。伤心的他立刻逃回了家，并向父亲保证不再接近充满危险的人类世界。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德古拉安排好的。村庄里的房屋都是临时搭建的，人类都是僵尸假扮的。就在德古拉因为成功地把女儿留在身边而欣慰时，人类男孩乔纳森误打误撞地闯入了精灵旅社。他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惊讶不已，不知情的他还以为是在举办化妆舞会。德古拉发现他是人类后，担心他伤害女儿，也担心这里会被更多的人类发现，于是想把他赶出旅社。但为了不引起其他怪物的注意，德古拉让他化妆成科学怪人。但他们经过大厅的时候，乔纳森终于发现这里都是怪物。气愤的德古拉只好把他带到了私密的房间。 等等，你是要来吸我的血吗？典型的人类妄想症，人类的血脂太高了，还说不准带着什么病菌。那，难道德古拉不吸血吗？ 当然，我喝的是人造血，有淡血味的，还有浓血味的，就像真的一样。 所以你真的是吸血鬼德古拉？ 我是德古拉，不啦不啦不啦。 我这辈子从来没那么说过，不啦不啦不啦，真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 能不能问一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到底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为外面那些怪物建造的避难所，让他们能潜伏在暗处，躲避人类的追杀和迫害。 这么说，是给怪物们住的旅社了？ 对，没错，精灵旅社，你说的没错。好了，到我背上来，我们该走了。 哦，天哪，你变成蝙蝠了，我做梦都想飞呢，什么感觉呢？这太疯狂了。 德古拉变成了蝙蝠，准备将乔纳森带出旅社，但梅维斯突然飞到他们面前。 会消失的 梅维斯，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亲爱的小宝贝儿，我们的朋友想要走了。 是啊，他从窗户把我拎出来的。 这家伙真幽默。小宝贝儿，是这样，你不是过生日吗？你知道我想给你一个最棒最特别的生日聚会，所以我需要人帮忙。 你需要人帮忙？ 其实我自己也行，不过我想也许找个和你年龄相仿的人来策划，应该能给你一个更棒更特别的聚会。 真能 闭嘴。 哦，好吧，也许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 听起来不错。 是啊，你听到了吗？他说听起来不错啊，肯定有机会了，一会儿见，我的小宝贝儿，多可爱呀。 你绝对不能和他聊天，因为你就要走了。 但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可是先生，紧急事件怎么办？ 跟我来吧。 送走梅维斯之后，德古拉准备把乔纳森从秘密通道带出旅社，但还是被其他怪物发现了。为了保住乔纳森的性命，德古拉骗大家说他是科学怪人的表弟，是专门来帮忙策划聚会的。随后他还是把乔纳森赶出了旅社，不过梅维斯却对乔纳森很感兴趣，又偷偷把他带了回来。这一下重新激发了梅维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但是钟楼怪人却发现了乔纳森的真实身份，还准备把他烤了吃。不过最终德古拉把他从钟楼怪人手中救了出来，并把他带到妻子的画像面前。 哇，我们是来参加葬礼的吗？不对，这是你的床。哭得毛骨悚然。哇，我认得他，我在卢伯福遗址见过这张画，那是我最爱的城堡，还有个关于他的传说呢。 什么传说？ 卢波福魅影。传说有个孤独的伯爵偶然遇到了他，他们发现彼此就是对方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后来他们在卢波福定居下来了，有了个孩子，但是可怕的灾难降临了，一场离奇的火灾烧毁了一切，他们不幸遇难。当我置身城堡，仍然能感受到他们爱的力量，传说他们的灵魂还被困在那里，久久不能离去。 传说是错的，只有妻子被大火烧死了。 德古拉拉下了幕布，原来那是他和妻子的合影。 哇， 那场大火也不是什么意外，是被人类杀死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女儿，我建造了这个地方。一个父亲会尽其所能去保护他的家人，即使迫不得已去欺骗他们。但是现在，梅维斯已经对你有了感觉。 什么？我？这……太棒了。 没关系，你是个好人。如果世界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你们还是有机会的。 德古拉，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人类早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那你敢保证，如果我们的身份暴露，所有人都能接受我们吗？所有人？ 不，你是对的。这次我会永远离开。你就跟他说，我突然有一点急事儿，或者被精灵吃掉了什么的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不想因为这个毁了他的生日聚会，等聚会结束后你再偷偷溜走。 很抱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他，还有你。 知道吗，你不太适合当科学怪人，但是你的个性很像吸血鬼。 真的吗？我觉得我也会你瞪眼睛那一招。 啊，小子，那就来吧，让我瞧瞧。 注意了，你已经被我控制住了，我命令你变成狼人。 我的孩子太多了。谁来帮我挠一挠，我身上有跳蚤。 狼当然会有跳蚤。 啊，不不不，不要解释，解释开就不好笑了。 就这样，乔纳森以科学巨人表弟的身份帮助德古拉筹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宴会，梅维斯感到十分的开心，并且亲吻了他。可当德古拉发现后，立刻拉开了他们，并且挡在了女儿身前。 你怎么这样？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 可是 爸爸，只是个吻吗？ 不，我不允许你接吻。 爸爸，我有我的自由，我不是83岁小孩，我可以自由谈恋爱，也可以再出去看看。 什么？你看过了？你说过你不喜欢的。 我想再给那个村庄一个机会。你知道我需要学习，要学会随机应变，像张 宇呀。不不，你绝对不能再到那个村庄去。 也许能让人类知道我们没有恶意。 不，那根本不可能。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我要先表现出诚意。 不，怎么表现也没用。 你怎么知道？ 就是没用。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个村庄根本就不存在。 你说不存在是什么意思？ 你做了什么？我做了我该做的事。 什么该做的事？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该做的事？告诉我。 我那个村庄是假的，是我让员工们临时搭建的，那些村民也是我叫他们几个假扮的。对不起，我如果你真的跑到外面，万一出了什么事，我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 那这样就坦然了，欺骗我，愚弄我，明知道我的梦想在外面，还把我关在这里。是真的吗？你真的是人类？ 是的，我非常抱歉。 我不在乎，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啊！ 可是，当乔纳森看到德古拉吃惊地望着他，他只好说出了违心的话。 那太不幸了，我从来没想过跟你在一起，因为你是个怪物，而我讨厌怪物。再见。 随着乔纳森绝情的离开，梅维斯对父亲产生了极大的怨恨。他伤心地来到曾经和乔纳森一起看日出的屋顶发呆，心慌意乱的德古拉跟在他的身边。 这是什么？你在看什么呢？ 梅维斯将妈妈留给他的书《真爱》递给了德古拉，德古拉翻看了起来。 两只孤单的蝙蝠在夜里相遇了，他们命中注定一见钟情，他们深深地知道这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因为这种感觉一生之中只有一次。当爱到来的时候，珍惜它，爱你的妈妈。 我以为我们相爱了，爸爸。 啊，你是说和娇妮？ 我不该自作多情。不过你应该高兴了，爸爸。我没有了离开的理由，也不再有什么梦想，就像你现在一样。 妻子留下的书和女儿的话触动了德古拉。为了女儿的幸福，他决定找回乔纳森。于是他找来怪物朋友们帮忙。当他得知乔纳森准备搭乘飞机离开这里，竟然不顾太阳光的照射拼命赶往机场，途中还收到了人类的帮助，这让他非常感动。但是乔纳森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为了追回乔纳森，德古拉不顾一切地冲向飞机。当他成功地引起乔纳森的注意时，却发现机舱的隔音太强，根本无法沟通。于是他飞到飞机驾驶舱前，通过操纵驾驶员进行了广播。 德古拉， 我亲爱的孩子，我犯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试图把我的宝贝儿留在我身边， 因为我认为我能永远保护他。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孩子们需要自己去探索体验人生的道路， 也许会磕磕碰碰，有欢笑也有泪水，但是 这就是生活。事实就是你和梅维斯是天生的一对，命中注定。如果他想把自己真心托付给一个人，我很高兴那人是你，乔纳森。希望你听见这些话能原谅我。 就这样，德古拉回到了精灵旅社，因为被太阳光照射，他变得十分虚弱，但他仍然强忍着飞进了女儿的房间。 爸爸， 我没事儿，我只是有点被晒伤了。宝贝儿，我一直以为看着你离开是最糟的事情，但事实上，你不开心才是最糟的。宝贝儿，我希望你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既然妈妈已经给了你一份生日礼物，现在能轮到我了吗？ 德古拉拿出了一个背包，翻转过来之后，乔纳森出现在了梅维斯眼前。 是你？ 是我。 你怎么又回来了？ 因为我爱你，梅维斯。 你会爱我？你不是说你讨厌怪物吗？ 那个嘛，因为如果不那么说的话，你爸爸会把我的血吸光的。 我才不会呢。对，他说的对，没准真有可能。 爸爸， 我错了，我的小宝贝儿。 这时德古拉拿出了一张天堂卡送给梅维斯。 你是说真的吗，爸爸？ 去寻找自己的天堂吧。 我们还可以继续那个吻吗？ 我想可以。 就这样，德古拉终于接受了乔纳森，梅维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精灵旅社》。这部影片最具看点的是各种各样的怪物形象和他们所做的那些呆萌的事儿，戴着粉色浴帽扭动身躯快乐洗澡的骷髅架子，还有那些小到在床上看都看不见但还要欢度蜜月的跳蚤新婚夫妻，都集结于精灵旅社里，上演着各种搞笑的故事。据说 3D 动画影片精灵旅社的制作费一共花费了$8500万，影片不仅延续了冰河世纪、功夫熊猫、里约大冒险等惯有的好莱坞式喜剧风格，同时在画面处理十分细腻，3D 技术的精良使得观众们身临其境，代表了好莱坞顶级制作水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精灵旅社》的主题曲，由贝奇·戈麦斯和威廉·詹姆斯·小亚当斯合作的《麻烦》。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那么同样在晚上的11点到12点的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由我为您演播的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Like my bass real hard, boom, bastic. Speed race, baby, I'm a lot faster. Cause trouble, never listen to my master. New Benz, all black from Malaysia. Can't drive, but my mama don't care, yeah. To the top, I'ma take it to the ceiling. I'm on the moon, but I feel the sun beaming. I'm so dope, like ooh, like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